咦，点解我成日都喺 YouTube 错过咗 My Radio 嘅直播节目嘅？我明明已经订阅咗 YouTube My Radio 嘅频道噶啦。 梗系啦，嗱，订阅完 My Radio YouTube 频道之后咧，你仲需要揿埋隔篱个钟仔嘅，再选择全部。咁 My Radio 一有直播或者有新嘅节目咧，你就会第一时间收到通知啦。咁样就一定唔会错过 My Radio 喺 YouTube 频道嘅直播又或者新节目啦。仲有一样嘢，千祈唔好唔记得喎。 呢样嘢我当然知道啦，交节目月费嚟支持 My Radio 啊嘛。而家除咗经 PayPal 同埋亲自上去普罗之外，仲可以经 PayMe 转数快或者 Patreon 嚟交月费添。 在家美丽战斗到底，拉链卫衣已经翻咗货啦！欢迎大家亲临普罗政治学院，又或者想去普罗网上商店购买，每件嘅售价系港币250蚊。卫冕项羽，欲求重速。 嗱，咁講到日本咧，其實就即係大家呢排都會關注嘅問題啦。咁其一就係、是、新世紀福音戰士咧就 延期咧， 又延期啦。 係冇講個確實嘅 上映 日子出嚟。係呢個應咗佢嘅卡埋嘅。就算你做好曬咧，嚇觀眾都等唔到佢如期上映卡埋嚟嘅呢個係。我買到笑唔好啦，其實我都好唔開心嘅，因為我想聽反應啦，已經 係。咁我諗即係日本呢排其實好多都好失算啦。即係舉個例，譬如話嗰個原本舊年嘅七月嘅奧運啦，咁咪希望今年都就能夠補翻啦。咁但係睇落好似都 係啊，50-50啦。而家佢哋嘅嗰個諗法 係啊，但係佢仍然堅持就係、是、我哋會如期去即係舉辦呢個奧運，但係就我自己嘅估計咧，都應廿幾拉嗰個啦，都應該搞唔掂嘅咧。 我諗咧一踏入呢個2021嘅一月咧，裡面咧有大家咧即係初即係唔算好為意啊，或者咧即係其實即係冷散嘅對待嗰度咧。踏到2021咧就完全唔同曬啦，因為咧其實喺我電影界裏面嚟講咧，就最重要咧就係見到鐵金剛，係三度改期。 係啊， 係啦， 三度 啦，因為原本咧就應該係上年嘅復活嘅。 唔係，你知唔知中文有句説話？ 係 事不過三啊。 係啊，咁已經係第三度改期。咁呢一個改期咧出咗嚟之後，嗰時候咧我就係譬如頭先。聽眾朋友聽到個開頭佢講嗰個咧，即係個事後要追究嘅嗰啲嘢，就好明顯咧已經擺咗出嚟。而家啲人喺度，即係我諗佢都已經搜集緊咧，究竟乜發生咗乜嘢嘅原因啊？令到咧，因為呢個咧係一個叫做係全球電影業嘅一個重傷嚟嘅。嚇，嗰個咧即係話會令到，尤其是你睇鐵金剛，其他被殺啦，你都有提 啊 ，Tom Cruise 都走啦、，Mission Impossible 都要押後啦，嚇、全部一押後嗰時候咧，就呢部都係好似 Eva 同埋阿 Kong Godzilla 鬥 Kong 一樣咧，就係我擺喺度嗰度咧，我最主要咧就佢個最尾嘅嗰個叫排片策略都要有改動。咁佢咧就已經唔係咁老皮嘅啦，咁樣就嚇、已經我諗佢都會走去問，喂問即係今屆嘅政府，喂嗱你要幫我哋搞掂出嚟，我喺全世界嘅嗰個運作嗰度，我哋而家出咗事喎，係咁樣嚟嘅，係我諗會出到去一個叫呢、這個叫高層次嘅一種爭拗嘅嘢啦，係會出嚟嘅。 唔係咁，但係我諗冇計喎，你而家咁嘅狀態，你即係你褪到幾時啫？ 咁我唔同你講有冇計啊！但係我即係你係咪話你咁樣就唔啱咧？即係咁樣拗唔啱？ 嗱，我想搞清一樣嘢就係、是，我諗荷里活唔會好似即係譬如其他行業咁，即係民政局你補貼我哋啦。 哦，佢咪叫補貼？佢要追究嗰責任啊！係啊 係啊！啊，咁追究責任好多方法嘅，你拍套戲出嚟追究責任咪得咯？係， 你補翻到佢蝕嘅錢咩？ 唔知啦，咁呢个就 呢、這个咪呢、這个其实喺一个成个一个叫做嗱，一个叫产业嘅运作啊。我讲俾你听，可能咧即系喺呢度咧，即系因为香港咧就都可以讲到呢样嘢，因为我哋都系讲嘅， 在电影里面我们是一个产业来的嘛。咁所以我哋係好了解成個運作嘅，裏面嗰個係全球嘅運作。點解咧？因為我係其中嘅一份子嚟嘅。咁其他嗰啲華人地方咧，即係佢基本上咧，佢唔係喺呢個維度嗰陣咧，佢可能唔覺得咁緊要嘅。咁啊，當然咧，一般觀眾咧就更加，不過睇戲啫嘛，啲人都睇戲啫嘛。而家有疫情啊嘛，你唔好賴人啦，即係咁樣。唔係呢個叫一種國際產業嘅一個運。推廣運作嘅，咁啊呢個咧就基本上咧，即係一直咧，我而家睇去睇成件事嗰陣咧，都覺得咧而家有好多事咧，好多地方佢嗰、那個對於呢個疫情嘅嗰個應對咧，都大家都要好似有啲心事喺裡面嗰度咧，我哋係覺得好古怪嘅，唔係齊心去抗疫嘅，是各有心事咁樣嘅，咁啊咩心事咧？我哋説不出，點解咧？全部都説唔出，咁啊佢可能知道嗰啲事嗰啲嘢咧，就特登妙不可言啦，唔使講嘢。 唔係大家心領神會啦，係啊。 總之有嘢 嘅。咁我諗頭先幾度講嗰個咧，即係我諗都會喺嚟緊嘅奧斯卡入邊咧會反映出嚟啦。咁大家都而家都一月尾啦。咁好奇怪啦，就奧斯卡一般嚟講咧，到到呢個時候，其實大家都哇，即係 唔係通常二月幾嗰時候就會翻布，但係佢提咗係會轉係四月，即係咁樣樣。 轉咗講咗出， 嚇講咗嘅啦，係褪後嘅嚇，因為佢要做一個叫做係適度嘅嗰個處理。咁而咧點樣應付世界嘅金像獎？咁佢就喺度做緊呢一樣嘢出嚟嘅嚇。咁啊，咁啊呢個咧就係、是，不過咧就去到一月嗰時期度，同埋呢個叫個政權亦都有改翻，即係回歸翻，回歸翻去一個叫做為，即係都講嘅嗰個啊，即係阿拜登政權咧就即係佢會叫做打傳統路線穩陣嘅嗰個路線嚟去嗰時候咧。咁我覺得會影響咗嗰個金像獎。嘅成個嗰個形式嘅嗰、那個表現嘅都係 係啊會嘅，我相信今年一定係即係同我哋以往歷屆睇嗰個形式係有相當之大嘅改變。 係啊係啊，好戲咧就你會睇到嘅啦，嗰樣嘢就係 咁嗱。Anyway 就即係最後我就想問下幾圖啦。咁、大家知道而家譬如話呢、這個即係成個生態都唔同咗啦。譬如嗰、那個製作團隊咧，佢哋揀即係佢構思題材嘅時候咧。他哋都會唔會作一個適代嘅改變？譬如話，而家要譬如我要拍要開戲啦咁樣。咁以前有啲戲種就都好穩陣嘅。咁而家就變咗話好問水喎、即係大家唔咁你會唔會話喂會即係成個選材啦、拍攝嗰個手法啦，會即係有改變？ 會肯定有的，因為在第一個階段那裡我們 都已經即在三年前未有這個疫症的時期都已經就去想像得到去 踏入這個叫2021嘅嗰時候咧，就應該差唔多全盤咧係新世代，我哋點都希望推到佢上位，而且就將佢咧希望咧就變成到叫做係一種新嘅主流嗰樣嘢出嚟啦，咁啊呢個一個步驟嚟嘅嚇，即係同埋你會睇到即係政府嘅嗰個支援咧，咁啊有好多新世代嘅導演咧就有佢嘅第一步嚇，但係無以為繼呢樣嘢咧就喺度其實一個叫做主流嘅我哋嘅步驟考慮嘅。咁就咁嗰個咧就都係同嗰個題材嗰個出發咧就為主嚟嘅咁啊，咁但係咧就去到呢個叫疫情嘅出現嗰時候咧，其實大家就即刻都因為我哋就係香港，我諗係都好習慣，即係諗嘢要快極速。如果你唔極速去諗嘢咧，你咧就開唔到飯噶啦。所以我哋嗰時有嗰啲非紙仔嘅創作啊，嗰啲都即係你鬧到點都好啦。就嗰時嘅非紙仔咧，尤其是九十年代， 你估飛姐咁易啊？因為 飛紙仔即係 生咁 啊，啲人係留翻到嗰個叫咩？嗱，人哋飛紙仔，你睇而家你使唔使到啊？咁樣噶，即場寫嗰啲，你都而家未必咁容易啊，係。懂得應變的咁呢種應變咧，就其實係嗰種叫做係即係嗰種我諗香港人嘅特色嚟㗎啦。咁啊，依個疫情咧就響一出現之前嗰時候，其實我哋上年嘅嗰、那個年頭啊，因為其實佢唔係起於2020啊嘛，其實2019年嘅嗰個時期。 都已經咧，即係咁嗰度咧，就話喂，佢會帶嚟一種叫做生態嘅改變嚟嘅。咁、嗯、如果你拍戲嗰時候咧，就第一即係創作嗰度都好關鍵嚟講咧，即係其實叫創作大包圍嘅，唔講創作咧，即係嗰個點諗咧，嗰樣嘢製作嗰方面咧，就都知道咧，就一定會面對嘅問題嚟㗎啦。因為你譬如，喺嗰度咧，你如果你有呢啲咁嘅疫情，好似內地咁樣嗰個時刻，即係尤其是春運嗰時嗰個混亂啊，咁啊呢種混亂咧落到嚟香港嘅時候咧，咁啊嗰個咧就你如果控制唔到嘅時候咧，其實拍戲嘅嗰個方式咧，你要諗一種叫適度嘅轉變，而點樣去安排，點樣去整咧？咁我覺得咧係有人而家都係懂得應對嘅方法嘅，咁。呢種應對咧，就包含埋你嘅創作、你嘅題材、你裡面嘅嗰樣嘢出嚟。咁、我哋而家枕住諗緊嘅，咁樣就我覺得咧，即係雖然咧，你話香港而家咧一個好大嘅受傷啦，呢樣嘢嚇，咁但係咧就喺個創作人，尤其是前線嘅嗰啲創作人咧，最前線啊編劇咧就其實冇乜阻滯啦嚇，因為你屋企都可以寫到劇本啊。咁但係咧就譬如導演啊或者製作嗰啲嘢咧，佢哋嗰個籌備啊處理嘅、啊、都喺度活動緊，同埋同啲編劇去溝通，話喂應該點喂嗰啲我大家唔會拍嘅喎，拍唔到喎，啲大家咁啊點樣整啊咁樣，咁啊依啲我哋已經咧喺嗰個咧逐步咧喺嗰個2020嗰度咧，你都睇到係做一種叫做呢種叫做好似係拍戲變成咗戰爭。咁而我哋咧就亦都咧，即係都係覺得咧，你唔拍咧，就你自己咧就會出事噶啦，因為你嘅飯碗就喺你自己個拍唔拍嘅嗰個手上。 同埋會唔會覺得就有啲嘢你而家唔講就遲啲冇得講咧？ 呢、這個咧就係叫六月之後嘅考慮嚟嘅。即係譬如上年嘅六月，我諗國安法嗰度咧，佢而家大家都仲未有個機會係冷靜坐。坐落嚟咧，即係大家咧理性嘅討論。呢、這個咧其實基本上改變咗一個生態咧，係其實令到香港而家變咗好孤立嘅。因為全世界咧佢會有另一個睇法咧，就覺得咧即係香港咧就因為呢個情況六月之後嗰度咧，香港有樣嘢咧就係即係俾人係封鎖咗好多嘢嘅咁樣樣。咁所以呢個咧，我覺得咧，即係要去到一個情況之下咧，大家真係要坐低，好好地冷靜啊，嚟睇呢樣嘢。我唔係講誰是誰非，係講嗰種叫做出到嚟嘅嗰個效果 啊。係你咁喺咁嘅 個效應 啊。係啊，喺咁嘅處境入邊，你點生存咧？咁樣咁，我哋舉啲實際例子啦。譬如舉個例，譬如話，喺而家呢個狀態，會唔會話大家去選擇拍鬼片就會比較？覺得 不知道為什麼是啊， 放 鬆一點，不是啊，是多人拍了鬼片的是啊，那我不知道為什麼的，因為我可能呢就即都一個主要的原因呢，就是你看到台灣的鬼片是拍得很好的，即是他是打出了一個名堂出來，還有台灣的 style 鬼片 style 出來甩到即係日本嘅嗰個同埋佢打出咗嚟之後嗰陣咧，咁你會睇到咧，即係基本上咧，而家鬼片咧，我諗好多人咧，即係好認真咧計個市場。鬼片嗰度咧，內地就唔會上，但係喺東南亞嘅市場，即係傳統嘅市場，不過台灣嘅市場，同埋國際其他嘅嗰個咧，佢哋已經即係香港嘅鬼類型都是其中的一個 style 嚟嘅，咁如果你咧就好大製作咧，古裝鬼片《倩女幽魂》咧，而家你會睇到係不斷都係攞出嚟。我睇到好多而家外國嘅嗰啲好多嗰啲網上嘅嗰啲咧，即係突然之間都好討論翻呢部戲。 因為你冇其他地方拍到噶嘛，冇其他拍唔係佢題材拍唔到嘅，而係你唔會做到個造型出嚟噶嘛。 係，咁佢因為呢個咧就對於西方嚟講咧，呢個係一個 fantasy 嚟嘅。即係佢唔會覺得呢樣嘢可以導人迷信啊！因為你嘅水平咧，你都知道 咧。仲有喎、哦，以前有呢個係性感嘅鬼片喎、哦，哇！呢啲真係 聊齋艷談嗰種嘅。 冇噶，你即係香港 雕情寶鑑嗰啲啊！雕情寶鑑唔係鬼片， 唔係 《聊齋艷談》就鬼片。 係啊，你以前 草燈和尚啊， 而家係冇呢種咁嘅混合式類型啊嘛！你 或者李向祥嗰啲啊，有好多都同有鬼有關嚟嘅。係啊，佢基本上咧，即係鬼素材咧，其實全世界咧而家都覺得咧鬼呢樣嘢咧，唔係一個叫做係迷信，唔係話講你信唔信有鬼嗰樣，而佢係一個文化嘅，一個 culture 嘅。佢會知道咧，即係喺電影裏面嗰度咧，其實而家好大部分觀眾咧，其實都可以達到一個水平咧，就係佢知道呢個係一部戲嚟嘅，啊，佢唔係一個現實咧。佢睇完之後咧，就要出去咧，即係揾鬼咁啊！嗰個咧就。就是變咗唔現實啦，咁樣嘅，有分別嘅。 我記得以前有一套戲咧，李麗華做，我唔記得個名啦，就是狐狸精加鬼嘛， 俾佢玩曬嘅咯。 係啊，咁 鬼加妖， 鬼加妖， 中國嘅四大妖魔鬼怪，佢已經兩樣嘢玩到出嚟啦。 咁所以你諗下，即係話。天無絕人之路嘅，而家你即係一定有啲新嘅題素材出嚟啦， 嚇。咁啊，其實嗰個就叫應對，即係好希望咧，就我哋咧，即係即係呢個啲人咧，即係之前咧，就算係打仗時期，你都睇到咧，係懂得點樣生存落去，嚇，傳宗接代。咁啊，就而家嗰度咧，嗰時候咧，即係呢個嗰度咧，其實就都係講個叫應變嘅能力。呢個應變嘅能力咧，即係希望咧就唔好係今次呢樣嘢嗰時咧變到死曬焗焗咁樣啦。 好，咁我哋今日節目時差唔多啦，咁都仍然抱有期望嘅，就係喺農曆年之前，我哋都係真係可以入到戲院睇到戲啦。係 啊， 係嘛？ 系啦，呢个都系一个叫做系唯一嘅新年愿望。 冇咁啊，但 我嘅新年愿望， 我有个疑问就系，如果喺个戏院嗰度突然间个嚟封区嘅咁样，咁啊点处理咧呢个问题？ 咁吓，咁而家佢而家其实叫封院，佢个处理系难过佢个封区，封区咪就嗰间唔开唔到咁解咯，啲飞要退咯。咁之前你封院嗰时候都呢样嘢都系面对嘅，咁系严重啲添嘅，嗰个系啊，一全港嘅戏院啊。 总之就吓，即系到期时先算啦，系总之都系 咩？到期时下个礼拜系噶啦，到噶啦， 过年啦。 做真兩個禮拜、 哦、 下個禮拜嗰度咧，如果都係收到個消息咧，即係話下個禮拜都唔好意思啊，都咩嗰度，咁啊知道依個新年咧就即係你拆蛋都冇用噶啦，拆唔到噶啦， 拆唔到蛋啊嘛， 個蛋就等住佢爆噶啦，拆唔掂噶啦。 無論如何點都就景點情報室風雨不改嚇、 啊， 除非呢條封區， 封區封咗呢個咧咁樣， 冇計啦咁就下個禮拜見，拜拜， 拜拜。